汪向編輯部，錄音的時間是11月21號晚上，有我 Raymond Wong， 有我 曾 BC， 有我加灿生， 有我以德台阳。 好，咁啊，今日最新鲜热辣嘅消息就係阿胡卫 叔， 阿胡卫中个老公啊，即係阿霸王花个老公啊，何志平啊，医生啊，俾呢个美国佬拉咗，仲要还押臭格添。 哇，咁正啊。 嗯， 帮佢减肥啊，肥好多啊，见你啲相。 冇办法嘅，有福分嘅人一定系年人到中年就肥嘅。咁佢而家咁样肥，反而入监牢仲好啲，即系佢瘦咗少少都可能，即系有啲脂肪可以消耗下。 系啊， 陈云老师会帮佢作法啊？ 陈云老师自己都搞唔掂， 定系陈云老师嘅黄天击杀令佢入狱啊？ 唔系啊，为国捐躯啊！陈云老师话佢 系咩？ 好有 牺牲， 为国牺牲， 为国牺牲， 希望佢平安归来。呢个系陈云老师讲嘅。嗱，今次我识得个 exact wording 啊，曾 B C 系平安归来。好，我今日都忙咗，所以都冇咩系。 咁呢啲 case 咧，都即系讲真，会越嚟越普遍。我认为，因为即系其实香港人咧，而家就做帮大陆做好多嗰啲，即系半高层啦，所谓嘅高层工作 摆板啦，出去同人。 系啊，同人丢啦，咁其实呢啲国际关系嘅嘢咧，就一定会即系捐款啊，嗰啲嘢都少不免嘅。即系你话系咪贪污，或者系咪即系俾黑钱？其实就好难，条线咧唔系黑白嘅，即系唔系条界线唔系咁清晰嘅。尤其是呢个 case， 佢可能就系捐咗啲钱俾嗰啲非洲嗰啲国家嗰啲政党啊，或者政治人。但当然啦，亦都嗰啲政党当然啲即系钱银交收，梗系好似众志咁样唔清楚噶啦， 系 即系可能要落 到 啊，系 同埋我会觉得到底有几多少钱系落到阿肥平个袋咧咁样噶嘛？即系你感觉上即系或者可能即系暂时睇呢度嘅新闻或者资料咧，你唔觉话写咗肥平有几多少落到袋噶嘛？ 肥平系打份工嘅啫，所以啲钱咧、就其实佢就过手嘅啫，所以而家肥平就好冤枉嘅，我认为就即系、有啲人就唔系咁睇啦。当然，家灿你讲啊，家灿我知你唔系咁。 佢令我谂系啊，佢令我谂起阿霍家阿霍振环啊，霍振乜嘢边个？个霍家有一位又系当年运军火俾人拉鬼咗，我嗰个情况好类似咯。 我就唔係咁睇喎，因为呢一單嘢呢就即係你交易嘅嘢呢就係、是、即係真正交易嘅嘢係石油或者其他非洲 出產嘅能源。咁就即係本身个產品呢就唔係一个受限制嘅出口或者进口嘅货物。咁而家只不过係佢做咗一啲即係讲真啦，即係俾咗啲润滑剂啦。咁啊，令到佢 政治捐献啦、啊，你当系 系咯，即系等佢容易啲可以做到个交易咁样啦，即系政治捐献、哦。如果你话政治捐献嘅话咧，咁佢就唔系贪污咯。咁而家美国佬就话呢个政治捐献系 贪污， 系贪污咯。 嗯，只不过 啱啱听到 啊，大额啲饮茶罐，大额啲饮茶罐水算唔算？如果系 可以咁讲， 可以咁讲嘅。 佢其实慢慢美元啫。所以唔好大额嘅啫， 几多美元啊？ 唔系都有 200万美元， 二百几万，二百 好少啫， 少啫。 你头先加灿，你话啱啱话睇到啲咩话？ 外交部回应啦， 中国外交部系 啊，佢话咧就注意到有关报道，但系唔掌握具体情况。中国一向鼓励中国企业喺国外合法经营，系咁多啦。 哦、 正常啊， 气卒啦，气卒啦，气卒啦。不过其实都唔会救佢嘅，讲真，共产党当任何嘢都好似人力当啲支持者咁嘅啫，当系厕纸啦，用完又掉捻咗去算啦， 永不录用啦。 但系永不录用啦，而家何志平 系啊， 未必嘅，可能翻出嚟咪整个公司高层俾你坐下咯。 翻出嚟退休啦，佢咁大年纪。 哦，咁佢可能 廿年， 睇下保唔保 廿年。 保釋到就翻大陸咯，以後都唔喺香港或者美國咯，即係好似阿張五常咁啊，佢留美國嗰啲税咧，所以而家張五常佢長期喺大陸噶嘛，即係大陸冇引渡噶嘛，咁睇下佢走唔走。 即係歐洲都。欧洲都去唔到噶咯，废咗武功噶咯。 而家张五常系净系喺大陆讲学噶咋，佢周围去嘅。 系咯， 够食啦。老实讲，如果净系大陆嘅话， 冇计噶，因为佢去第二度就引渡去美国噶啦，咁啊好大镬咯。佢漏税漏得唔少噶，因为美国全球税制，佢有美国嗰啲佢有美国身份噶嘛，因为佢美国时间好长噶嘛。咁如果真系要补翻啲税嘅话，佢真系卖屎忽都唔掂啊！真系， 哼哼，卖俾犹太人得唔得啊？ 唔知啊，肥佬黎问啊，屌， 系啊， 冇。不过即系我呢单嘢，我其实觉得比较似咧，就系、是之前Rio Tinto 有几个澳籍嘅华人咧，就喺大陆俾大陆捉咗，话佢哋。间谍罪啊，即系商业 广州仔嚟嘅，其实本嚟广州人嚟嘅嗰啲， 系啊，佢因为其实而家好得意嘅，如果你同大陆同外国人丢咧，大陆咧就唔敢拉嗰啲真正嘅外国人嘅， 即系西人啦、啊， 大陆唔敢拉西人嘅，大陆净系拉嗰啲外籍嘅华人嘅啫，而倒翻转咧就系、是、外国咧又唔敢拉嗰啲真系。我真系大陆，即系中国籍嘅大陆人喎，又唔敢喎，又唔会拉喎，即系佢哋就攞香港人嚟顶数咯，或者系有 台湾佬都有嘅，系啊， 香港人、台湾佬或者系有外籍身份嘅唐人咯，又系 美国都系噶，次次 accuse 佢哋嘅咩偷咩军。偷啲咩高科 技术啊嘛，系高科技， 都系啲美籍华人嚟噶。 因为喺夹缝之间揾食嘅人系特别危险噶嘛，呢啲即系你喺你两个大国角力嗰阵时咧，佢牺牲嘅咧一定系喺中间夹缝揾食嘅人咯。所以、香港会越嚟越多呢啲，我认为啊，香港会越嚟越多呢啲高层会出事咯。即系因为佢实有啲即系讲真啦，大 business 嘅话一定。唔系 100% 干净，即系你一定会有捐政治捐献，而政治捐献同贪污嗰条线咧又系模糊嘅，所以冇办法，即系呢啲就即系都系冇办法啦，即系香港人都系喺夹缝中生存都系困难啦。 嗯， 或者外籍华人啦，讲话都系困难嘅，都系。 不过有个问题，即系佢我睇个新闻啦，佢就话佢系企图向呢个扎德总统代俾$2,000,000佢，喂佢就已经俾，因为已经系想贿赂，系算唔算得上系贿赂咧？真系 又唔系一定，你睇下你点收啫嘛。嗱，其实 佢俾钱俾一个国家领导咯，已经系。 咁你可以捐款噶，捐钱俾，因为佢嗰啲非洲国家唔系全部都系独裁社会嚟噶嘛，佢系有民选总统噶嘛。咁咁佢有政党嘅话，佢一定可以收捐献㗎。即係好似即係众志都可以收一大嚿钱㗎。冇问题㗎。即 係。美国点解可以查佢呢？呢啲係人哋国家嘅事㗎喎。 佢喺美国交收嘛，因为嗰个钱经过纽约银行 㗎。哦。 即係话你洗黑钱。 其实我就唔信嘅。即係我就唔觉得佢係洗黑钱嘅。有好多人如果当然咬死咗话佢係洗黑钱，即係话佢係贿赂啦。 共狗。系啊， 我系共狗啦，而家咁啫，唔紧要。但系你听下我讲先，点解会咁样？即系点解如果佢真系觉得啲钱咧系有问题嘅咧，佢唔会经美国交收咧？你明唔明啊？如果真系条数系黑钱嚟嘅，或者讲唔通啊，系即系连呢个捐献都讲唔通嘅，佢点会经美国交收啫？你傻咁样当 ？Bitcoin 用 Bitcoin 交收？ 哇！呢个仲搞笑真系。 冇啊，其实，因为如果你真系要黑钱嘅话，其实好难哦、啊。即系你点我你喺中国经香港传出去都得啦，使乜经纽约啫？就系、是、因为有我认为啦，即系佢哋嗰个何志平嗰间嘢咧，佢就想即系话我哋光明正大嘅，我哋都系捐献嚟嘅啫。 咁佢咪经美国做咯。咁佢又冇谂过即系俾一个藉口美国佬搞咯。今次就，我认为系咁啦。当然佢哋会请律师搞啦。咁呢个即系进入咗法律程序。你好似某啲人话，肥平系抵死啊，或者佢罪有应得啊，其实就言之 唔系。我头先想讲话佢系共狗，唔系话你嘅啊社长。因为我睇到有嗰啲又系嗰啲黄丝啲页嗰啲 page 就话。就话唉呢个共狗抵死抵死啦，帮共产党做嘢。 唉，佢哋思想简单 嘅。唔系，喂，咁嗱，咁我举个例啊，你有屋企人如果喺嗰啲咩中国移动啊，即系香港都有呢啲公司噶嘛，中国移动啊，嗰啲叫咩建设银行啊，嗰啲地方度做嘢，咁你咪又系共狗啊？ 共狗啊，系啊， 系啊， 共狗。 喂，系喂，唔系、啊，真系。 你帮大陆公司做嘢，共狗 咯。嗰啲人真系咁讲噶。 咁如果当差嗰个点啊？即 系 好似 共狗都系。 柳记明咁当差，咁即系共狗嘅爪牙啦，直情系，因为共狗都唔系啊嘛，做差佬。即系如果你话何志平， 你唔可以咁讲，佢哋唔同嘅，佢哋黄丝，所以就唔同嘅。 咁样， 哦咁样，即系双重标准。其实 唔紧要，黄丝就可以咁噶啦。 我认为，即系你话何志平系抵死，言之过早嘅。即系讲真，即系佢系即系做到咁嘅位置，接触到呢啲交易，其实系好平常咯。 有啲人咧会唔会外交部咧依家就咁样，即系中国外交部依家就咁样讲啦，即系面嗰阵就讲到好似唔关自己事，暗嗰阵咧即系其实共产党都有啲情意噶嘛，即系暗地里即系帮佢保释翻出嚟得唔得？ 喂，其实老实讲，共产党讲嗰啲嘢系嗰啲行货嚟噶，其实。佢真係讲唔通佢话唉我哋共产党都系有搵啲 agent 嘅帮我哋做啲犯法嘢，其实佢讲嗰啲嘢我真係觉得唔好笑喎，即係其实正常政府都咁讲㗎啦，係咪好正路喎，佢咁样答得。 我认为就共产党碗饭係好难食㗎囉，咁食食下就会好似何志平咁样囉，而家即係其实你一食共产党碗饭呢就成世抬唔起头。 即系你收得人工多，安全系数都你呢单爆出之后就颇低噶啦。即系你啃咗佢碗饭，跟住原来可能你即系可能人工系高啊，但系你冒住咁大个风险入去坐廿碌噶要。 其实帮大公司做嘢都有呢个风险咯，即系唔系净系帮共产党，大公司都系即系佢哋呢啲咁大嘅机构咧系无情咯，即系你做嘢濑咗嘢咁咪炒你咯。好似之前嗰个 Rio Tinto 嗰个 case， 佢我就认为啦，佢嗰啲帮即係帮佢做呢啲贪污啊嗰啲人呢，就其实係帮为公司嘅利益着想去贪，即係去贿赂人嘅。咁但係当佢哋俾人捉咗嘅时候呢，咁间公司就反面唔认人㗎啦，咪炒晒佢哋囉。共产党一样㗎咋。即系你其实没有谁比谁高尚是真的，即系你共产党个 run 法咧都好现实嘅，就同嗰啲超大型企业系一样，就系当你濑咗嘢嘅时候，就算你本身系为公司着想，只要你个道德界线或者法律上系出咗问题，佢系可以随时弃咗你噶， 推你出去死噶。 系啊，嗰个 case 就系咁啦，即系 Rio Tinto 嗰个嗰啲大陆仔全部判咗十碌啊，喺大陆坐监，大陆坐监坐十碌即系死刑噶啦。出唔翻嚟嘅， 好似后尾有几个好似坐咗两年就放咗出嚟啊！ 系有啲，即系嗰啲系使咗钱搞噶啦，咁冇使钱搞嗰啲就真系唔好意思啊，系肯定死硬啊，坐十年大陆啲监狱。 嗯，即系俾钱咯、啊。 睇下你有几多钱，睇下住咩级数监狱啫。啲友话啊，成龙个仔喺嗰阵住都啊。好食好住喎、 啊，咁啊点都唔够芒果佬个仔好食好住嘅，因为芒果佬个仔 咁梗系啦， 芒果佬个仔 我突然之间谂起啊， 系专登 开咗五年咯， 系啊，佢冇事啊，出嚟仲肥肥白白，肯定系、啊、肯定芒果佬个仔咧就非常之坐监系非常之疏干嘅， 疏干 系啊， 应该讲话肯定证明咗大陆系司法好捻公正嘅，对囚犯系好人道嘅，系嘛？ 嗱，你咁讲咧就真系人哋话你共狗噶啦， 我系。 不嬲，唔系你用芒果仔同刘晓波比咧，知道芒果仔 即系可以出得翻嚟，仲肥肥白白，即系佢肯定呢个监唔系真系坐咯，就系、是、咁简单，系嘛？ 会有有嘢食添啊？有冇嘢食添入边？即系嗰啲啊，嗰啲 drugs 嗰啲。 有，梗系有啦，佢都要顶到啊！而家仲有瘾嘅，我听人讲，芒果仔顶唔到啊！你真系五年唔食可以顶得到咩？如果有瘾嗰啲人，五年唔食死咗啦！你估真系、你估真系陈慎之咁啊？可以福音戒毒啊？去到尾而家唔得啦，大部分人都做唔到嘅。其实如果福音戒毒，好好即系对个即系嗰个身体系软弱嘅人嘅身体。 嗯， 对呢对比呢啲毒品，咁啊何志鹏啊，祝佢好运啦。其实冇办法，读共产党碗饭真系难食噶。即系如果呢个政坛有啲人以为佢哋表面上喺度反共，但系其实食紧共产党碗饭嘅人咧，佢哋都好麻烦噶。即系到咗需要牺牲你嘅时候咧，就二话不说咗牺牲。当然我话食共产党饭嘅人咧，就唔系民主党嘅人啦。民主党嘅人就应该食唔到共产党饭噶啦。主要系你睇下嗰啲周边嗰啲撚屌组织啊，我上一集讲嗰啲啊，里边一定有啲人系食共产党饭噶，同埋 应冇错冇错系。 如果要舍弃嗰啲人咧，共产党系即系一拍板舍弃，咁佢就冚家拎噶，系咪先？冇得讲啊！ 尤其是细嘅政党啦，即系一人政党嗰啲啊，最危险嘅。 要收买，梗系唔系收买民主党啦？民主党个。民主党嗰个份量比较大嘛，唔系咁易收买到嘛。 贵啊， 系啊， 同埋有啲理想嘅，其实佢哋都你可以话佢交当时阿兴姐，我都觉得佢有少少交，同埋都系交交地嘅。但系其实我有几相信兴姐系收买唔到啊，老实讲。 因为佢哋已经收咗美国佬钱啦，咁你好难再收大陆钱，即系大陆都唔信一个收美国钱嘅人咯，一定。民主党肯定是有收美国钱的，这个不用说。 嗯，会不会通过黎生啊？ 不知道通过哪个啦，你看看李柱铭他怎么搞的，你就知道啦。即是你说没收外国钱就肯定假的，没可能。 证明了啦，之前已经。 但是你收美国钱是好过收共产党钱咯，讲真。其实讲真，上次那些什么入中联办谈判那些，喂，讲真，美国佬都不想香港即是出现好大嘅问题啦，咁可能都要有时要民主党做啲臭人嘅角色咯，冇办法。 其实我都咁谂，即系可能都系美国佬喺后边拱佢哋，谂下《苹果日报》一夜之间转捻晒台嘅，同民主党一齐咁转捻晒台嘅，咁大家都谂到啦。 对美国嘅利益最有利嘅就系香港唔好特别乱啊嘛，其实香港好乱对美国都唔着数。 美国佬唔系为咗普世价值救香港咩？会啲人觉得 利益咯，普世价值咪钱咯，即系如果喺外国嘅政治嚟讲系钱嘅啫，普世价值系可以用嘅冚住遮羞布咯，所谓嘅即系做啲衰嘢咪攞普世价值嚟讲咯，系咁咯，现实系咁。又有人话我哋共党咯，冇所谓啦，系讲个事实出嚟。 冇所谓啦，系如果唔系咧咁啊咁。你都可以话佢共狗喎，咁我都话我舅公系咩啊？李克强嚟都有请佢国宴，咁我都系共狗啦，点唔系讲笑啊？咁系嘛？ 咁共产党 啱听咪共狗咯，唔啱听咪共狗咯。老实讲， 到埋我都讲嗰句咩？阿净空法师咪话咩咁？咪话习近平系呢个叫咩？ 再生 佢以前喺我隔篱房住噶，因为佢嚟亲澳洲就一定嚟我舅公屋企住嘅，所以我谂我都系一个维稳分子嚟嘅，咁讲系嘛，按住佢哋咁样。 咁你即系点讲咧？其实共产党又唔系话真系100%系衰嘅，即系当然。 哇！你又咁， 哇！你呢句嘢真系扑街，我讲共狗今次我话你。 喂，你即系就算系一个几衰嘅地方，你都会有一两个好人噶嘛？即系好似六四嘅时候，你黄雀行动嗰啲，即系放人哋出嚟嗰啲都系共产党嗰啲人嚟 嘅。啊，都有啲系军官嚟嘅， 嗰啲军官嚟嘅。所以你话你一足高打死晒所有人咧，即系话成个中共一个好人都冇啊，成个大陆一个好人都冇啊，嗰啲肯定就唔系真话咯，亦都唔客观咯。 咁你而家话大陆有冇好人？咁我梗系会话有啦，但我唔会好似殷生咁讲话习近平系好人咯，系咪先啊？殷咩啊？殷生讲先生成日话习近平系好人，咁我梗系唔会咁讲啦。殷生咁，殷生讲先生咁讲，梗系共狗啦。屌老尾， 一厢情愿嘅啫喎，佢呢啲系 我唔知啊。 系咯，你睇呢啲咪从啲新即系大陆嘅新闻嘅种种迹象，已经知道呢个佢系冇可能系一个好人嚟啦，已经系。 喂， 喂，系即系冇可能系一个好人啦，已经系即系代表佢系。 咁系啦， 咁你话佢系共狗，其实我又其实讲真，我都唔觉得殷生系共狗，佢只不过系即系从佢嘅睇到嘅嘢，觉得佢系好人啫。咁我都系觉得可能仲有一两个好人嘅共产党，所以我先话你话 100% 系衰人，咁就应该唔啱嘅。我先咁讲咧，客观讲咧， 同埋我哋讲嘅嘢都系点讲，都系我哋睇到嘢之后讲出我哋感受啫。咁都系共狗，屌乸性真系 傻傻地啊！喂，其实你睇翻咧，即系嗰啲共产党咧，即系做到高层嗰啲咧，其实佢哋已经系冇咗嗰个自由意志噶啦嘛，即系有党性冇咗嗰个人性噶嘛， 冇晒， 冇啦， 冇晒钉嚟噶嘛，因为共产党就系你。你如果入咗党，你只不过系共产一个机器里面嘅其中一个零件。咁如果你即系坏咗呢个零件呢，咁佢就 换咯 系啊，即系好似何志平咁样，而家呢个 case， 佢好快就会被人换咗㗎啦。即系老实讲。即 系 有啲人 好似你讲。 有啲人话系石油帮，所以即系帮石油帮做嘢啊，何志平，所以习先生唔会救。 就永康啊。 唔系，因为而家系做能源啊嘛，即系石油咯。佢哋啲人系咁睇嘅。周永康落咗镬啦，唔关佢事啦。咁你谂下，即系其实就唔系咁样睇嘅。我认为世事就其实共产党就系你，就算系帮习近平做嘢，如果你衰咗嘅话咧，佢都唔会帮你嘅。 系、哦， 你打， 所以啲人都话呢个黄岐山都可能俾人搞，因为佢功高盖主嘛。 系啊，你打工都系噶啦。其实你帮上司，即系帮上司孭镬呢啲事，好平常嘅事嚟嘅啫。即系你又未必跟住，实有好多国情专家又跟住又讲到咩跟到边条线啊，边条线要咁样出卖边个啊，互相斗啊，跟住又怼咗佢出嚟做人头啊啲咁。唉，因到时诶实讲到咁样噶啦。其实我觉得未必又去到咁大嘅事嚟嘅。 你讲 Q 仔啊？不过 Q 仔都翻咗家。 系佢哋呢啲系造谣， 系啊， 造谣分子嚟嘅。佢哋讲嗰啲嘢，你谂下都知冇可能咧。其实共产党同一间大公司嘅运作系类似嘅， 系 就 系、 是、 嘅，系 你衰咗佢咪舍弃你咯，好简单噶嘛，大公司都系咁啊，冇唔讲感情嘅，纯粹讲。 佢哋要向股东交代噶，且你搵唔到钱就走啦， 系 咁啫嘛。 所以系一个 transaction， 唔系一个即系讲感情嘅地方啦。即系有好多人就唔明啊。 有啲都会向佢讲感情嘅，即系例如好似咧，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阿华叔嗰本佢哋嗰本阿华叔嗰阵时嗰本咩？ 大江东去 系啦，咁佢嗰阵时因为自己入唔到共产党咧，会觉得自己好痛苦噶，即 系 华叔觉得做唔到，系啊，即系嗰一代嘅可能会有呢个理想咯，呢一代我谂冇噶啦，黐线嘅， 即系好似黑社会咁，以前都可能老派都讲义气，但系你到咗 反清复明添，理想系 新派嘅社团就唔会啦，新派嘅社团全部都系 transaction 啦，当然即系。其实呢啲大家都即系都睇得多嗰啲江湖片都知啦，旧派嗰啲咪 冇错， 咪讲少少义气咯，讲少道义咯，咁啊新派嗰啲就唔讲噶啦，一定 信把地盘搵利益就咁解，唉， 即系好似从政嗰班人咁啫嘛。点解我话民主党会比其他嗰啲撚屌组织好咧？就系民主党咧，起码有做地区工作，做啲实事咯。咁其他嗰班人咪新派政党咪？屌你老尾，净系要选票咯，实事就唔捻做嘅，因为纯粹讲理念型啊嘛。屌你老尾， 但民主党买香港，佢哋会讲话。 喂，我而家见到就系民主党冇买香港，净系见到啲捻屌组织买香港啫。有眼睇喎，啲选民，屌你老尾，系嘛？ 唔系，除咗啲支持者， 支持者系好无知、好幼稚嘅。咁唔啱听就话你共狗啦， 唔紧要，我哋讲呢啲嘢全部都系共狗啦。何志平我都冇话佢抵死，因为而家黄师嘅标准就系何志平系抵捻死噶嘛，我都唔敢咁。 系啊系啊，因为佢同嗰啲国企做嘢嘛，系抵死啊佢。 屌咁，但系有啲黄丝捐好多钱俾嗰、那个化警组织嘅，佢直情间公司主要系帮国企做嘢噶。咁唔通嗰个人又睇先 啊？ 啲傻嘅， 人哋飞唔同噶，人哋 Facebook status 系天灭中共嘅，你知唔知啫？ 咁我觉得好 流咯。人哋睇 Facebook status 噶，唔系睇嗰啲实际情况噶。 我咪觉得好流咯，系嘛？你如果你生意大部分都系大陆公司俾你嘅，但你写天灭中共嘅，而且你冇事嘅，咁我 而且仲经常翻大陆公干嘅，屌飞喺澳洲飞去公干，真系搞笑。 所以我觉得冇可能咯、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即系有啲人就系讲话，即系天灭中共咧，实际上天灭中共真系想天灭中共嗰啲人咧，系唔会咁样讲出嚟嘅。即系或者讲咗出嚟嘅话，系会濑咗嘢嘅。如果佢成日上大陆嘅话，而家我都唔讲天灭中共咯，我讲天佑中共。你睇下特朗普上咗一位之后，系咪天佑中共，天灭中华？个事实就系 你讲嘅， 好似系我讲先，不过唔紧要啦。唉，冇办法呢样嘢，屌真系唔系，即系呢个冇计嘅，真系冇计嘅，系咯， 系啦， 好啦，休息阵啦，又系。 我哋做晒共九啦，唔紧要啦，休息一阵啦。